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每次站上舞台，第一个想要看到的就是你们的身影。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关注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我在这里等你。现在是晚上十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梅冲，来关注环球资讯。澳大利亚政府昨天宣布，将提高外国人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准入的门槛，主要包括提高英语考试难度，限制入籍考试的次数，要求申请人证明融入澳社会的方式，以及增加最短居住期限等等。意大利议会于近日讨论并通过了遗嘱法的修正案，对个别遗嘱法中的条款进行了修改。遗嘱法修正案取消的条款中包括这样一条：病人无权放弃和拒绝医生的治疗，医生和病人家属有权继续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来延续患者的生命。取消这条的意味着意大利从法律上将默许病人对安乐死的选择。哈佛大学天文学家大卫·夏邦诺近日发现了一颗具备宜居条件的类地行星，这是天文学家在不到一年内发现的第五颗系外的宜居行星。这颗行星是多岩石的行星，而且定期在它的恒星面前经过，这代表着未来几年专家可能用天文望远镜量出它的大小和质量，观测其大气层。如果发现当中有氧和碳，就代表该行星更有可能存在生命。近日，德国一名即将步入结婚殿堂的准新郎在自己大喜之日突然失踪了。当天早些时候，这名男子以去诊所看病为由企图逃避婚礼，为了找到他，家人甚至找来警方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寻找。最后警方和男子取得联系以后，还很贴心地派了辆巡逻车去接他，并了解他到底为什么那么恐婚。德国科隆市一家动物园近日有14个动物集体出逃，其中包括了一只美洲驼、9只羊、2只驴、1只小马和1只迷你猪。他们跑到马路上后横冲直撞，后来七名警察和15位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经过极力的追捕，才把这些出逃者毫发无伤地捉了回来。一位警察事后在社交网站上写道：这些动物们一定认为独自探索这个城市是件激动人心的事。英国电视台近日直播了一只水豚生下宝宝的全部的过程。在直播镜头下，刚出生的水豚宝宝爬到妈妈身上，跳下水开始他的第一次的游泳。这次直播以后，这对水豚母子成了动物园的明星。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心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10点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7度；天津晴，11到28度；上海多云，14到21度；重庆多云转晴，13到26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太原晴，3到23度；西安晴转多云，8到14度；郑州晴，11到25度； 武汉多云转晴，10到23度；合肥多云，10到23度；南昌多云转晴，13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15，天津13，上海46，重庆13，太原13，西安65，郑州20，武汉45，合肥31。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Viva Music， Viva Music， 音乐哇塞。 你说今天你要到我家去，你说这一次眼泪停留个不停，紧握拳头你不肯冷静，无法原谅自己总什么事都看不清。他说他想他要的你什么都听，灵魂被掏空是因为太重感情。你装安静表面上镇定，事到如今失去心的声音。你太莽撞，爱 oh yeah yeah yeah， 让我越看越不懂。你说要放弃感觉，自告奋勇的消失，没入人多的方向，一直到忘了梦想。一次次受的伤，害怕的拒绝长大，就这样选择投降，却难对自己解释。 刚才唱歌给你听的这位女生呢，应该来说她对音乐的悟性非常的高啊，有不浅的这个创作底蕴，而且在华语乐坛也是非常少见的有独特音乐层次的一位女歌手，她就是拉拉徐佳莹。这首歌呢是她7年前的极限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去我家》。周末的时候一个女生这样对你说还是蛮激动的啊。罗志祥的歌《当我们宅一块》。 找个真爱，真爱。如果你期待爱，祝我愉快，跟我幸福百分百，我也可以等待，只为了爱。你别大惊小怪，快把爱说出来。哦，爱过来，当我们在一块，就算没有好彩，哦，慢慢爱。 大家好，我是韩庚，最棒的音乐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9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为梦闪耀着，因你的爱像阳光般柔和，我哭了，受伤了，委屈了，被你抱着，用微笑容 闪耀，为梦而唱。1931欢聚传媒，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入围的有杨乃文。 不要拥抱，缄默亲吻，我会分

fucking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idow.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欢迎来到本小时的这个投票环节。方大同凭借专辑 GTW 西游记入围了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年度最受欢迎唱片，要恭喜一下了。从今天开始到6月11号，通过网站你就可以进行投票了。网站是3w.蜻蜓.fm， 或者是下载音乐之声的 APP， 你要认准我们的红色版本。你也可以关注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用行动来支持你喜欢的歌手。更多的详情也可以登录央广网，或者是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都是可以的。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方大同了，叫做很不低调。 城市的呼吸，对对对对对，中出稻香，带旅客天上翱翔，找 Hi, this is Jeff Chang, 张信哲 I want my music, I want mus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年度最受欢迎唱片，入围的有李宇春《野蛮生长》。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Hebe 田馥甄《日常》。 有什么道理？身体发肤，天生爱自己。有什么逻辑？想爱别人。 林宥嘉今日营业中， 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哦哦、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我、哦哦、天天不够坏。 薛之谦初学者， 死人的做崇拜者，贪婪的欺骗者。 方大同 JTW《西游记》，李荣浩有理想， 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我，有深度有主张。 张韶涵全面沦陷。周杰伦的睡前故事， 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 让我们微笑离开，让故事留下来，放手后爱依然在，全融了就应该花开，缘落尽了就不该再重来。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Music Radio，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音乐万岁。晚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叫做《幸福下一站》。你的幸福下一站是在哪里呢？相信不管身在何处，无论是什么时间，幸福的下一站应该就是和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吧。 守着这伦敦，颠倒了悲剧，印上我们的脚印，虽然是纸上旅行。想象的陷阱，你却笑得很甜蜜。晴朗的天气，挂上好心情，系上金色合体，直到星空变北京，还有满天星不打，天亮不回去。有一个秘密，不曾对谁说，在我心里，那是只有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靠才能懂。我要带你出发，把世界收藏，晒过最温暖的太阳，幸福的下一站。所有快乐却忧伤，幸福的下一站。 上青涩和提过，直到星空变美景，漫游满天星不到，天亮不回去。有一个秘密不曾对谁说，在我心里那是只有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靠才能收藏，晒过最温暖的太阳，幸福的下一站地图美好吗？需要两个人才能前往，现在就等你出发，带着我步伐，把所有快乐全用上，幸福的下一站地大的世界在你心上，酿成最 张栋梁的歌叫做《幸福下一站》，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小鲜肉张栋梁吗？唱着《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还有一首歌好像应该也是当年的金曲啊，叫做《北极星的眼泪》。而现在呢，张栋梁已经不是当年的小鲜肉了，已经成为了这个非常有魅力的大叔了。刘思涵《梦》。 他不知影踪，谁在起风冷雨中追寻一种往事千万种不复醒的梦，你早该动容，别等柔情已成空，睡意一阵阵，往事千万种不再爱的痛，渐渐楼中楼是真白不同，喧闹尽之后，夜深更寂寞。这一场见面的梦，跨灭在等你的午后，谁来邀请我？看那远走。这一场见。 之后，夜深更寂寞。

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10 小球庄娟英七分满 Number 9 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Number 8 王明俊王力宏飘向北方 Number 7 薛之谦高尚 Number 6 张希曹芳认真的老去 Number 5 小雨宋宁宇同在 Number 4 陈楚生 Spicy 侦探 C 最直接都坦白别开表演姿态 Number 3 佳佳看透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闪躲 Number 2 霍尊素颜 梦回一见春光流泻 Number 1 五月天任意门 我们曾走过不是地方和无尽岁月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静静聆听音乐，品味着每个音符韵律间的魅力，舒享好时光，尽享大空间。全新一代科雷傲邀请您一起收听都会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宏，我在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联合首播。 Listen one， 五楼动作的就是你，不管鸡毛蒜皮什么都参与。Just believe， 而不发言对不起，大多数人跟着风向就公平。只不过这场晚下心雨，说不想被明星还想压紧一紧。我已把产品推荐到彻底，厂商都满意。太多虚拟弄假，想成真，几个分身自打自问。生活目的是礼物，爱赞助狂奔我天分。我手机没有电，谁能安慰你的孤独？别人真正的单分。Oh, yeah.像那么疯狂、oh, yeah. 算了为了想音乐一人到场自己来打这场一场、oh, yeah. 这就解锁之前不准上传希望身边是群聚的狼隐形难明不是办法 forgive or forget 一下去才会发光 Here we go now You know it 超神的精彩 看不人机飞机反正世界都在低头 太多虚拟弄假 几个分身，自打自问，生活目的是礼物，爱赞助或爸爸天分， 若世界没有天，谁能安慰你的孤独，别人真诚的得分、 oh, yeah, 生活就是 bang bang bang， 谁的梦想那么疯狂、 oh, yeah, 算了为了想音乐一的闹场，自己来打这场硬仗、 oh, yeah, 就有解锁拒绝不准上车失望，身边是出去的狼， 一心 难明不是办法，我 give or forget 一下去才会发光。 Mr. Radio 联合首播，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亦儒的新歌，叫做《硬》，这是他在首张写真迷你专辑《还在夏天》呢之后，冲破自我，全力以赴，等待了两年发行的这个新歌，韩红的歌《灵犀一动》。 的正常心跳一分钟75次， 因为它加速狂飙。 全球华语星光舞台汇聚一整年的流行最强音，此刻这里就是世界的焦点。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5月7日在北京见证2016年最赞歌手全球加冕。 详情请登录全京党央广网活动专页，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等。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晚上11点，洗个热水澡，放松一下吧，把不开心的事通通冲走。 嗨，我们是 五月天， 准备酝酿睡觉了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裴成，来关注文娱资讯。由李健为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昨天正式发布，在悠扬舒缓的曲调下，李健用温柔细腻的声线将情窦初开、初遇爱人的情愫娓娓道来。由 TFBOY 组合成员易烊千玺为电视剧《思美人》演唱的片尾曲《离骚》今天正式发布了。周笔畅的全新的专辑 Not Typical 首播的主打歌《强迫症》的封面今天首度曝光，歌曲30秒的试听版也同步公布。黄子韬的全新单曲 Permit 今天上线首发，这首电子舞曲有着梦幻温暖的编曲，歌词传达了对爱情的承诺和义无反顾。黑豹乐队近日发行了最新的专辑《本色》，这也是黑豹乐队成立30周年的纪念专辑。明天晚上，湖南卫视音乐节目《歌手》将迎来2017巅峰会，除了本季的歌手以外，前几季的歌王韩磊、韩红、李玟也将登台演唱。近日，台湾音乐人胡德夫参加央视《朗读者》节目的录制，在现场弹唱了他25岁时写下的作品《匆匆》。这位银发满头的老歌者在演唱时目光炯炯，唱腔间充满了岁月的沉淀。由黄磊策划发起的黄小厨市集将于这个周末在北京遗体港正式开集，市集将分为主舞台和分舞台，并分别以黄小厨的小花园、客厅、厨房和书房等命名。林依晨和陈晓主演的悬疑犯罪片《神秘家族》今天在全国公映，片方今天发布了公映海报和陈晓的人物特辑。由黄渤、徐静蕾主演的电影《记忆大师》将于本月的28号全国上映，片方今天发布了终极的预告，分别从记忆和现实的双重的视角串联了整个错综复杂的故事。由查理·汉纳姆主演的电影《亚瑟王：斗兽争霸》将于5月12号登陆全国的各大影院，影片创造了一个全新而独特的神话世界，另外还有实打实的动作场面。美剧《权力的游戏》第七季近日首度曝光剧照，雪诺、龙妈、瑟西等角色一一亮相，第七季一共有7集，将于7月16号在美国播出。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心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11点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7度；天津晴，11到28度；上海多云，14到21度；重庆多云转晴，13到26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太原晴，3到23度；西安晴转多云，8到24度；

方碧晨。 我想拥抱着海浪，我想行走在云上，我想世界都变成海天。 周笔畅。 就睁开眼泪的给，能不切是非，有时有选择， 尚雯婕。 单身无所谓，好兄弟在一起般配，变姐妹单身 阿四。 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得忽近忽远，你手中紧握我的线，当我像卷树叶披。 程璧。 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生活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 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生活水平也不断的改善了，能源的消耗也持续增长。为了节能减排，可以选择比较简单的生活方式，比如绿色出行，你会发现生活会变得更加的自在，心单纯了，耳朵的品味也变得朴实。2017年，赵雷的一首《成都》传唱度是很高的，只用朴素的一把吉他伴奏，浓浓的民谣风味很浓，纯天然无添加的旋律也一样让听的人热泪盈眶。 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9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ww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大派奖， 三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元大派奖， 三元比两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倾听我的梦。 大家好，我是王子轩。我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并不是做音乐的，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投资银行。可是我后来就发觉自己对投资银行其实这个行业就没有太大的热忱。就当我最犹豫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的师父赵正熙，就是香港的一个监制。其实呢，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呢，我已经就很不害羞的把我大学的一些小样就拿给他了，当时也没有很完整，然后他就是有眼光，是我的伯乐，他就觉得有潜力，所以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想尝试一下做一个作曲人或者一个这样的制作人，你就来找我。临毕业之前的那两年呢，其实我都会给他写很多的歌的，然后就练成了一个习惯，那累积了很多作品。我本来的想法就是把它全部卖掉，圆了一个梦就算了。可是在进入那个投资银行的行业之后，发现自己动摇了，想改变我的职业的一个轨迹的时候，我就回到赵老师写的这些作业，然后我就说，不如我们就把它完成吧。然后老师就说，好，其实我觉得这些歌应该是你自己唱的。当我们还没有太多的实际的考量之下，我们追寻我们的梦想，我们为它而努力的时候，其实累积下来的东西呢，永远都不会浪费。就像我那几年写的那些歌，虽然当时没有想过卖多少钱，写给谁，自己会不会出道，可是里面的都是爱，里面都是我自己的能量。 你是不是那时的我，那时我也没想过会不再联络。你总是说青春从不曾永远，我真的以为用不完时间。 我该忘了那时的你，有着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无忧的少年安静坐在我身边，我却来不及讲不出告别。 最好的我们， 最好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回忆是 时光里带着温暖的雨季。 最好忘了吧， 最好忘了吧， 最坏不过是 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拥抱当时的我们。 忘了那时的你，有着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 无忧的少年安静坐在我身边，我却来不及讲不出告别。 最好的我们， 最好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回忆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雨季。最好忘了吧， 最好忘了吧， 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拥抱当时的我们。最好忘了吧， 最好忘了吧， 最坏不过是 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却不再会有我们。 最好的我们，怎么样才算是最好的我们呢？怎么样又算是最坏的我们呢？我倒觉得这个问题结果呢应该会有很多种，其实很难说出这个结果了啊。相信歌声会提醒我们，这不就是爱情吗？辛晓琪的歌《明白》。 平平淡淡都是过去，也都是现在，明明白白，阴阴暗暗，不必掩盖，让它流动着。父母心中各种感受，有一种特别擦出花火，如果事情没有结果，放过，别将自己淹没。风中有火，朵一朵朵要盛开了。璀璨绚烂，平平淡淡，都是过去，也都是现在，明明白白，让它流动着。父母心中各种感受，有一种特别擦出花火，如果事情没有结果，着他到最后。天空那大雁，成群结队，成群结队飞越。昨天

一分钟75次。 因为它加速狂飙， 全球华语星光舞台汇聚一整年的流行最强音，此刻这里就是世界的焦点。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5月7日在北京见证2016年最赞歌手全球加冕。 详情请登录全京党央广网活动专页，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Miss Radio 音乐万岁，欢迎继续回来。在4月22号，也就是明天呢，我们中国 Top 排行榜有一个落地活动，就是在明天下午的3点，深圳，时尚潮流购物中心 KK One 一楼的中庭会有我们2016年度的 Miss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的首场落地拉票活动，入围的歌手郁可唯和赵永新将会到现场和你互动。 风把夕阳关进孤单的篮筐，空荡荡的走廊少了笑声的回荡，年少轻狂被发展过的墙，等铃声响的课堂，发白的黑板，心透过窗飞出岁月的砖墙，暖洋洋的月光坐在初恋老地方，水流年被浪刻在书桌上，闭上眼还能看见青春的时光都凝结在我湿热的眼眶，青春是一抹阳光明媚的伤，温暖着躲在心里的时光，闭上眼还能看见青春的地方，我终于懂了时间的重量，年华像金色涌动的麦浪，收割的回忆沉淀在心上， 似水流年被乱刻在书桌上，收割的回忆沉淀在心上。 庞龙的新歌叫做《躲在心里的时光》啊，今天是4月21号，眼看马上就要到这个毕业季了啊。当然庞龙的这首歌呢也是写给毕业季的这个学子们的。当然今天是周末，好像听刚才那个歌呢，略微的心情会荡一些，所以马上这首歌就来了，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好了，今天星期五，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周末愉快。 I got a feeling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A feeling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party every day, and I'm feeling